小小的犯了淫，

将军，郎君儿。 敢咱刘高来得鲁莽，浪之海涵 血刚 刘将军为何这样打扮？俺今前来奉了皇王的圣旨，元帅的将领前来下旨，无此们，哎，我就这么问走走我的 事情今在何处？ 哎，这是吗？哎，事情在此，郎君请看。 大哥，这是一关。 郎侄， 回复你家元帅，就是公，就是不齐，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，元帅再会。 哦，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，元帅再会。 真是 好汉子，好汉子，我要告辞了， 我送了。 俺郎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 什么是孤家的不是？ 想俺牛皋之词乃是可畏，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，难道是就是这样白白的回去不成？你也太难点了吧。 刘将军要饮酒， 吃上几杯又待何方？ 他相反的，俺就来。 哎呀呀呀呀！讨饶了，讨饶了。想俺刘皋乃是心直口快之人，心中有话口内就要讲啊。 刘将军有话请讲。 我今日在此吃了你的酒，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。 我乃是各位旗帜。 哦，各位旗帜，好汉子，请 请。刘将军，再饮几杯。 又一口了，我要回营去了。 不，不送了。 告辞了。